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的第62集。 六班一下空掉一半，只剩30来人，不过会从重点班普通班再吸收30几人。夏九家知道高二开始理科实验班会开始突击竞赛，还是不去。沈西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升入实验班的要求，龙云飞则接受邀请，而学委孙天书、班长上官凌霄等等学霸同学期末都有失误，没有能进前10。最后与夏九家沈西关系好的里边，龙云飞会离开班级，而班长上官凌霄、男装大佬孙天书、女装大佬卓然两个小弟，胖子安仲和瘦子前后，放弃滑冰专心读书的罗婷婷、大花痴蒋杰等人都会留在身边。另外六班老师也换了一批，在中学里换老师换班主任都很正常，而中大多数高二老师专门教高二，大多数高三老师专门教高三。于中善会离开他们去高一带新的班级。新班主任姓杨，叫杨树果，老太太，讲物理。二中认为理科班要由理科老师进行监督管理，毕竟高考750分里450分是理，300分是文，而理科班主任也更熟悉理科类的专业。酷姐物理老师留在高一，而残打王化学老师和爱用大三角板戳学生的数学老师则会再教一年甚至两年。至此旧的六班土崩瓦解，新的六班即将启程。一个假期过去，再回二中，大家全部都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这意味着高中时代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一，有了一批的学弟学妹，向着高考毕业迈进许多。他们心中既有身为二中老人的表面的愉悦，又有能把握的时间渐短的深层的慌张。对于这高中生活，他们看清了一点，却又看不清楚全貌，好像有大把的未来，又好像是时日无多，不上不下，宛如从井中汲水，听见木桶吱嘎吱嘎的声响，却不知何时能尝到，甚至不知能不能尝到那甘甜的味道。开学首日，儿中照例举行升旗仪式，沈西走上领操台做国旗下讲话。决定人选时，年级组长同时把夏九家沈西叫到办公室里，问谁想做演讲。沈西爱出风头，是个戏精，立即答应，而夏九家则没有出声。与沈西高调着牛逼不大一样，夏九家喜欢低调着牛逼。沈西扶了一下话筒， 今天 他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才17岁已经气宇轩昂，俨然一副精英模样。夏九家却被假正经惊得呆了， 原来沈西可以这样。 夏九家想起了安仲前后给的皮中带稳，稳中带皮的评价来。沈西声音低沉磁性， 不要把分数与成功失败联系起来，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我也经常只有第二，夏九家才总是第一，难道只有他是当之无愧毫无意义的成功者，我们全都是失败者？分数的意义在于检验自己。 夏九家眯眯眼睛，心中十分受用。不过最后沈西还是皮了一下， 那这个学习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嘿嘿，祝大家在儿中开心。 回到位于四楼的高二六班教室，新班主任老太太杨树果出门，最后领着乌泱乌泱一大排新同学进来，原六班人全部抬眼，好奇地打量，寻找帅哥美女。帅哥没有，他们沈哥依然还是 super 帅的那一个。美女有几个？新同学表情全都带着不安，不知道自己能否融入这个已经成熟的班集体。 好了好了，咱们先排座位，我说一下方法。 事实证明，这杨树果分配座位的招可谓是脑洞清奇。全班同学按照期末成绩排序，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依次选择座位坐好，后面的人如果想与前面的人同桌，需要征得对方同意。也就是说，分数排在前面的人可以挑位置挑同桌，而排在后面的人只能捡捡空乱搭。这种方法非常照顾各个学霸，却也十分功利，忽略掉了学渣。 选好座位以后，每周一的早上向右平移一组，只换列不换行，第一排永远是第一排，第二排永远是第二排。 R中座位轮换方式都由老班自行决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基本上每个班级都会换列，但换不换行，如何换行，则是五花八门。有的班级全八排轮，学生每周去斜后方，有的班级前四排轮后四排这样轮，有的则是前三中二后三，还有的就是像六班将会有的这样，只换列不换行。六班同学好像懂了，可以想象通过这种方式，好学生会非常舒服，永远待在自己最喜欢的排次，身边坐着自己最喜欢的同桌，有很好的学习氛围。而差学生则比较难受，说不定会讨厌环境，而后永远无法改变。杨树果的方式已经持续数年，过去曾经有人质疑，不过对于这种方法，杨树果的说法也有些道理。 大部分人不爱坐的只有第一排和最后两排，差生本就喜欢最后两排，一样的，要是坐第一排还能学习进步是好事儿。至于同桌，都是事先商量好搭成对的，正正好好，没有谁会勉强谁的。 不管这个方法是科学还是不科学，新的一年对于六班他也依旧贯彻下去。六班同学没有说不和拒绝的权利。杨树果让大家全体站在走廊，手持一份名单，一个个叫出名字出列，听到自己名字的人就提着书包走进教室，选择一个座位坐下。杨树果身材十分瘦小，短发烫成老太太中很流行的小卷儿，蓬在头上，掩盖因为年纪而日益减少的发量，稍微染了一点棕色，遮盖时不时的冒出来的银丝。他戴上一副花镜，看着手中名单。 好，那我开始。第一个，沈西。 我第一应该是夏九家，夏九家的化学追回一分以后总分升至1030，而他只有 1030.5。 怎么回事啊？老于分明到教务处改过分数名次的，难道没有保存成功？沈西思考两秒，觉得杨树国所参照的年级大榜可能是墙上贴的那份名单。孙天书为了激励大家，把榜从原教室墙上撕下，并贴到了新教室墙上。当时女生们闹，只给夏九家加上了 0.5， 硬让自己与夏九家并列第一。前面其实有个小的调转符号，但杨树果60多岁眼花，可能没有看到那个调转符号，或者没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第一第二有变的是，只要于中善和教务处的老师没有到处嚷嚷，之前还在带高二的杨树果也未必晓得，理所当然认为墙上的名单正确，总之是个乌龙。看见沈西发呆，旁边的夏九家推了他一把，将人推出队伍。 去吧。 杨树国以为自己第二这个事实虽然让夏九家心里有点不爽，但只是排座而已。这时候不管自己还是沈西说第一应该是夏九家，不是沈西，那个名单有错，当时情况有点复杂，都会很雷，还会让新班主任有点下不来台，对他们班的同学产生负面印象。见沈西出列，几个新来的女生开始小声聊天。 近距离看更帅。 嗯，是啊，腿好长。 豆儿，坐第一排啊。此前他一直以为夏九家会第一个跳，因此没问，反正水晶皮冻喜欢就好，爱坐哪儿就坐哪儿，他也没有意见。 随便。 啊？ 随便啊。 好吧。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